灰姑娘。有个小姑娘，妈妈死了，爸爸娶了个后娘，这后娘带来自己的两个女儿。她们娘仨心肠很坏，老说小姑娘的坏话，抽着空就欺负她。不久，爸爸也死了，小姑娘多可怜啊，一个亲人也没有了。她哭呀哭呀，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。小姑娘跟着后娘和两个姐姐，把爸爸葬到坟地里去。刚回到家，后娘就拍着桌子骂起小姑娘来： 你配跟我们住在一起吗？住到厨房里去。 大姐姐说： 你配穿好衣服吗？把好衣服脱下来，换上旧衣服，穿上木头鞋。 二姐姐说： 你不能光吃饭不干活，往后家里的事儿都归你做。 从此，小姑娘穿着旧衣服和木头鞋住在厨房里，天没亮就起来挑水、生火、烧饭、打扫屋子、洗衣服，弄得一身的灰尘，大家就叫她灰姑娘。后娘和两个姐姐都是懒虫，光知道吃喝玩乐。两个姐姐整天对着镜子打扮，老是为了争好衣服穿打起架来。你抓我的脸，我揪你的头发，乒乒乓乓把盆呀碗呀摔了一地。后娘让他们吵得头昏脑胀。最后他们娘仨就拿灰姑娘出气，还要她补撕破的衣服，收拾摔破的东西。灰姑娘整天干活，吃的却是剩饭剩菜。就这么着，她有时还剩下一点儿给一个要饭的老婆婆吃呢。有一回，国王在王宫里举行三天舞会，请全国的姑娘参加，让王子挑选一个妻子。灰姑娘的两个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，都乐疯了，马上梳妆打扮，为了争好衣服穿，又打起来了，急得后娘哇哇叫： 你们打吧打吧，抓乱头发，抓破脸，看你们怎么去参加舞会。 两个姐姐这才松了手，吩咐灰姑娘： 快给我新衣服钉上带子， 快把我的皮鞋擦一擦， 快打盆水来给我洗脸， 快把我的头发梳一梳。 闹了半天，他们才跟后娘出了门，上了马车。他们回过头来瞧了灰姑娘一眼，说： 我们到王宫里去参加舞会去了，你这丑丫头只配在厨房里看炉子。 灰姑娘呆坐在厨房里，她多想去参加舞会啊。 嘟嘟嘟嘟嘟嘟， 谁在敲门？灰姑娘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常常来向她要饭的老婆婆。 老婆婆，外面冷，快进来烤烤火，我晚饭有两块面包，您吃一块吧。 老婆婆走了进来，在炉子旁边坐下，就问灰姑娘： 今晚国王举行舞会，不是请全国的姑娘都去参加吗？你怎么不去呀？ 我的两个姐姐去了，她们让我在家里看着炉子呢。再说，我穿着木头鞋，一身灰尘，怎么能去呀？ 难道你不想去吗？ 想去，去瞧瞧国王的舞会是怎么回事也好啊。 那好，我来帮助你。 老婆婆说着，拿她的拐杖朝灰姑娘一指，旧衣服就变成了银光闪闪的绸纱礼服，木头鞋变成了透明的水晶鞋。 总不能走着去呀。 老婆婆拿起一个大南瓜往门外一滚，南瓜变成一辆金马车。她朝厨房的角落一指，八只耗子跑出门去，变成八匹高头大马。 他又朝卷着身子在睡觉的花猫一指，花猫变成一个马车夫。 行了，孩子，你可以上路了，不过一定要记住，你得在半夜12点钟以前回到家里。一到12点，所有的东西就要变成原来的样子。 灰姑娘来到王宫，全国的姑娘谁也没有她美丽。她的后娘和两个姐姐急得都傻了眼了，可是她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美丽的姑娘就是灰姑娘。王子走到灰姑娘跟前，向她鞠躬，跟她握手，和她跳舞。灰姑娘第一次这么快乐，可是她记住老婆婆的话，一看快到12点钟了，就告别了王子，走出王宫，乘着马车回到家里，正好12点钟。大南瓜在桌子上搁着，耗子进了地洞，花猫在睡觉，灰姑娘还是穿着旧衣服，木头鞋。过了一会儿，后娘和两个姐姐回到家，两个姐姐一边让灰姑娘给他们脱衣服，一边说， 你这丫头真丑，我们今天在王宫里看见跟神仙一样美丽的姑娘了。 第二天晚上，灰姑娘又到王宫里去，也是不到12点钟就回家去。第三天晚上，王宫里举行最后一次舞会，王子一直陪着灰姑娘跳舞，灰姑娘太高兴了，忘记了时间，直到12点钟敲了第一下，当，她才想起来，落下王子赶紧往外跑。王子追来，可是没有追上她，只在楼梯上捡到她的一只水晶鞋。王子选中穿水晶鞋的姑娘做他的妻子，可是穿水晶鞋的姑娘在哪儿？于是国王就派当差的带上那只水晶鞋，一家一户的跑，让全国的姑娘穿一穿，谁穿着不大又不小，谁就是王子的妻子了。当差的差不多跑遍了全国，也没找到那个姑娘。一天，他们来到灰姑娘家，两个姐姐抢着穿水晶鞋，又打起来了。可是他们谁也穿不上这水晶鞋，脚太大了，怎么塞也塞不进去，气得哇哇大哭。当差的问，你们家还有别的姑娘吗？后娘说，还有个丑丫头，一身的灰，见不得人，她没有水晶鞋，也没参加过舞会。国王的命令，全国所有的姑娘都得穿一穿呢。 后娘没办法，只好把灰姑娘叫了出来，这不就是灰姑娘的水晶鞋吗？她一穿上，不大也不小，后娘他们气歪了嘴巴，灰姑娘给挑到王宫里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